吧。 不要在雨季随意下河或在河边看水，以免发生危险。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家居生活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床垫啊。我们请到了两位的业内的资深人士啊，他们都是来自于强力床垫。那么一位呢是王军涛，王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好，另外一位是郑瑞国，郑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那么现在啊，市面上各种各样的床垫真的是非常的多哈。那么目前床垫有哪几种分类呢？ 它就分那个弹簧类，还有这个非弹簧类的两种。 嗯， 弹簧类的呢，主要是这种现在目前的比较市面比较流行的独立袋装弹簧，还有普通的连锁弹簧，以及其他的这种弹簧品类。 嗯。 另外的呢就是非弹簧类的，你比如说现在这种棕垫类，乳胶类啊，3D 床垫类啊，还有水床类了，当然了就是还其他就是在市面上比较少见的品类还有一点。 嗯，其实说到这个床垫啊，发展的历史呢也非常的清晰哈。你像原来大家那个生活水平呢都不是特别好哈，而且呢也没有一些工艺呢做支撑，所以呢大家就家里边比如弄个木板床啊，或者说上面这个盖个什么抗褥的等等的就可以了。后来就是西梦思等等就进来了。 对对对， 这个所谓的西梦思是不是就那种所谓的弹簧的那样的床垫？ 是的，是的，是的 啊。嗯，它为什么叫西梦思？ 因为这个。床垫吧，一般的就是这个产品真正的走入这个产生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创始人他的名字叫席梦思 啊， 他是美国人，然后呢就通过他的名字把这个产品定性为叫席梦思床垫。 嗯，当然了，现在呢各个床垫呢都有厂家，都有品牌，人们不再提这个了哈，就什么什么的床垫啊，什么什么床垫就行了。那其实除了这个弹簧类的，还有非弹簧类的一些床垫哈，其实像这些床垫相比之下呢，应该说也是不是各有利弊呀、啊？客观的说， 是吧？就是需求的群体不一样， 嗯， 他可能选的床垫品类就不一样。 嗯，你像这个席梦思的这种弹簧的床垫哈，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的软啊，这人一睡上去以后呢，当然有些人呢可能更愿意睡软床，尤其是这个一躺上以后哗就掉进去了哈，他觉得才舒服呢。 有这类的、 啊、有一些呢也是弹簧的，但是并不是特别的软。 有这类的，因为这个还主要是跟我们这个睡眠习惯有关系，还有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有关系。 嗯， 这样的话他们在选材的时候呢可能还是适合于自己这种睡眠习惯的这种方式来选材，选择这个选择床垫这种品类吧。 嗯，那么那床垫究竟用什么啊来比较，用什么样的参考标准来比较呢？ 目前来讲我们国家执行的是轻工业的行业标准，就是 QBT-1952.2/2011这个标准。 嗯， 在执行在制作这方面，但是呢在新标准执行过程当中，现在今年最近改版有一个比较可喜的地方。那第一点呢就是重申了对这个安全卫生进行了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定。 嗯， 第二点呢又对这个抗菌防螨又有了一个规定，一个新的一个认识。那第三点呢就是对这个床垫的甲醛释放量有这么一个这个规定。实质来讲呢现在一些比较好的品牌在这三点其实一直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做的很好，但是呢在以往的这个国家标准当中呢这种行业标准里边呢没有做规定，今年呢这个现在的 这个标准里边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 就越来越规范了。 对，越来越规范了。 绿色、安全， 对 啊，健康， 对 这样的床垫， 对 啊，当然这点上来讲呢，真的是非常好。另外，关于这个床垫的软硬度啊，这个国家有标准吗？ 国家这个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怎么去确定它，但它会就是在这个基础参数上有它一个标准的规定。但是因为什么说呢？可能硬床垫它很硬，甚至说达到一种就是木板的级别。但是呢，我喜欢。有没有这样的群体？ 对，有些老年人， 对， 他是适合睡这样的床垫。 但我们又不能说他这个中硬的超到什么样的范畴了。 嗯， 说这一点呢，还主要依赖于这个消费者对这个软硬程度的选择， 嗯，他的认可度， 啊， 他的喜欢程度， 他的信赖程度上这一块来讲，以他们为主要的导向。 嗯，确实，现在咱们的工艺也能达到，比如说用弹簧做哈，有的真的睡起来非常硬啊，但是它是达到一定的这种工艺水准的， 对， 也非常好。有些呢喜欢软床的，哎，他给你睡的，给你做的也特别的软，也特别的舒服哈。同样是弹簧，怎么能够达到这样的软硬啊？ 这个呢， 自主呢 就是第一点呢，还要主要是根据这个弹簧的线径。 嗯， 怎么说呢？就弹簧这个线径，把这钢线调粗。就是弹簧的钢线之间也分成很多个品类，把它调粗了以后，然后再加入其他的辅助材料，比如拉力比较好的一些辅助材料上去，这样的床垫整个就会变得很硬。 嗯， 啊，这是硬度，这个弹簧类的床垫这个硬度的调整。软的当反之呢，可能就是把钢线直径调得略细一点，把它口径变得大一点，可能它的软就是变得软一些。 嗯， 啊，其实来讲呢，在弹簧垫里边，床垫如果完全靠弹簧支撑的话，越硬的床垫其实投入成本是越高的。 对，好像就是这个质量更好一些，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其实说到这个弹簧啊，它做的这个床垫呢也是我记着就是原来我家里那个床垫啊就是弹簧做的。它睡一段时间以后呢，有的就有脱凹的感觉啊，这点塌下去了，那点鼓出来了，就很不舒服。但是我发现现在的西蒙斯床垫啊，就是这个弹簧的床垫，好像很少有这样的情况了。工艺改进了吗？ 怎么说呢，就是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吧，因为这个行业也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革，不停的变革走到今天，所以说是呢，现在的工业化水平相对来讲就是大的品牌，尤其是它有很多的这个现代化的设备在做支撑，所以以前的这个老的产品工艺呢，随着这个时代的更迭，它已经完全已经把原来的老的一个全都剃掉了， 嗯， 剃掉了，现在的设备就是工业化水平非常高，而且它的基础参数的合理性会更好一点，所以现在的床席梦思床垫呢，就谈不到一样以往的就是传统的最早期的那种席梦思床垫那种感觉了。 嗯， 说哎有这种塌陷呐、啊、晃晃悠悠啊、凹凸不平啊，这种概率现在是非常非常低了。 嗯，当然工艺呢也改进了很多， 工业改进很多呀、啊、你比如说里边要加那个平衡网啊、 嗯、 加了一些个就现代化了未经漂白的就硬纸棉子这类的材料，把它拉力做得更好，支撑力做得更好。 嗯，当然这个不同的品牌啊，不同的这个床垫呢，它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好的床垫一个是睡着舒服，另外价格呢可能也不菲啊。 对对， 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问两位，比如说现在咱们国家的这个席梦思的床垫，这个弹簧的床垫啊，跟国外的类似的床垫相比，有距离感吗？就相差还远，因为终究这个床垫弹簧床垫是从国外流传过来的、嗯、那我们跟人家相比的话，我们的技术啊各个方面还有差距吗？ 现在来讲已经在现在这个工业化的进程来讲呢，我们基本跟国外的这种品牌的距离已经几乎就没有了、 哦、 但是怎么说呢，在国内呢，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种材料的选材也是根据这个不停在这革新去创新的这个领域当中发展到今天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对于国外的品牌来讲并不差， 嗯， 只是可能说为什么说进口的床垫可能跟国产床垫它的价格比较，价格来讲差那么多， 嗯， 因为他们要贵，这只能说是可能只能说在这个材料这一块来讲呢，可能就没法去评价它，因为它是一致性非常强的。但是很多的这些个国际上的品牌现在逐步了走入亚洲地带，在亚洲建工厂，可能它所有的材料还起源于亚洲， 嗯， 起源于我们，甚至起源于中国哈，其他国家这种现象很普遍现在。 嗯，所以说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落差， 没有太多的落差，对对对， 甚至我们有一些好的品牌的这些弹簧的床垫啊，就席梦思的床垫呢、 嗯， 应该它的质量各方面来讲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床垫行业来说，我们中国呢也是一个床垫的生产制造大国， 嗯， 也是一个 床垫出口的大国。实际上现在在我们行业里边有很多公司，它的这个外销占很大的比例，甚至说是出口到日本、欧美。 这是说明我们的这个工艺各方面来讲质量都很棒了， 很棒很棒。 其实国内的一些产品呢，因为是国内生产的嘛，所以它成本呢相对要低一点，别看它价格呢没有国外的床垫贵，但是它的质量啊并不差。 因为呢就是特别是前几年啊，大家也有所了解，就是有一些进口家具的这种新闻报道。因为首先呢就是进口的关税比较高， 对， 加价比较高。我们谈到进口品牌的时候呢，往往它在北京啊只有个别的一个店两个店，它的这种包装成本相对来说呢，可能用现在话说品牌附加值会更高一些吧，它加价率会更高一些。 所以呢真的咱们要支持国货哈，我们这个国内的很多的东西真是制造的非常棒，因为我们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哈。 因为现在呢就是我们北京的百姓啊对于床垫这个产品啊都不太陌生了。实际上呢我们很多日常身边接触的一些大众品牌，它呢经久耐用，结实耐用，性价比非常高的。 是的。所以最了解我们的应该说是国人是自我了解的哈。所以他在制造产品也好各方面也好呢，他是知道我们共同的喜好的，因此呢，做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应该说是，我们是习惯的啊， 是是， 我们是接受的。但是像国外有些东西啊，它是比如说它标准不一样啊，它人都不太一样。其实制造出来的东西，你用起来，甚至你穿起来、戴起来，它实际上是有隔膜感的。 肯定是啊，因为你像就我们很多品牌从欧美或南美转过来以后呢，他们可能就说是。他们的身高可能都在两米，大概两米左右，体重都在100公斤左右，但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达到这样的身高，或者说是这种体重， 并不多， 可能就脱标了，可能就感觉就是，所以这样我们还要根据我们国人的这种体型和他的体重，结合我们这种实际情况，研发说适合我们国人的。这个睡眠习惯的这些床垫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是的，其实在这里我也不想点名，因为我家里就曾经买过这个北欧一个品牌的床垫，其实还挺贵的，然后现在看起来就是哎呀每天睡完了早上起来我都觉得有点腰疼啊，它是很松软的很舒服的，但是我觉得它的人体的贴合性有点差，尤其是有时候你要平躺以后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感觉腰是悬空的，然后就感觉腰疼啊，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真的不能盲目的觉得好像国外的东西就好。现在我们这个国货，尤其是床垫，其实做的是非常好了。那么说到价格哈，这个床垫在市面上它的价格空间大概是怎么样的？ 目前来说呢，如果我们谈北京市场，基本上床垫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价格区间。一个价格区间呢，可以定性成在10000块钱以上的。这可以算作是高端的消费。中端的消费呢可以定为在3000至10000之间，3000以下呢可以作为中低端的消费。 那这个三个档次它里边是什么决定了它的这个价格呢？ 首先呢是品牌。 品牌。 首先是品牌。其次的话呢就是床垫内部的产品结构。因为目前来说呢，刚才也谈到了，像弹簧的话，它也分普通弹簧、独立袋装弹簧。像我们像普通弹簧的话，这一张床垫它弹簧的数量要少一些。像独立布袋弹簧，它的弹簧数量要多，而且呢，它还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叫互不干扰。同时呢，床垫呢，它也是有很多，像刚才我们除去弹簧以外，它也有一些其他的填充物，比如说乳胶啊、海绵，像记忆棉，还有像针织、羊毛都有。同时呢，面料上也会有区别。不同的面料它具备的功能不一样，比如说抗菌防螨，比如说排汗，比如说通风透气。这都最后影响到一个床垫的价格。当然作为中低端的消费这块呢，可能目前来说呢主要是集中在普通的弹簧床垫，以及像刚才谈的非弹簧类的床垫，比如说像棕垫 基本上这是在3000以内的价格空间吧。 嗯，所以真是好货不便宜，便宜不好货啊。所以有些老百姓买东西的时候老是图便宜啊，结果便宜一百是一百，便宜几十几十。其实说句真心话，它里边用的料是不一样，它工艺也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啊、像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对，都是弹簧。 一分货的。 对，都是弹簧，但是呢弹簧用的什么质量的啊，工艺是怎么制作的，它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对。 啊， 是不一样，但实际来讲呢，就现在啊，就这价格区间这一块，总的来讲，就说现在普遍在我们北京市这个目前这个三个价钱区间，实际还来讲说再说起来呢，还有更高的一个价格区间，大概就是非常高端了，它可能的价格在3000-5000左右。 嗯，什么床垫达到30000块钱？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的床垫可能它的科技化程度会更高一点。您比如说这款床垫。第二，我们就是近期有一款床垫，就是我知道叫敬业床垫啊、嗯。这张床垫呢，它能够对你这个整面的整个的这个睡眠过程当中，通过手机 APP 与这个通过这个无线 WiFi 去连接，能够监测到您在这张整张整个的这张床垫上睡眠这个过程。 哦，就达到智能了 啊，达到智能了。 嗯， 要比如说咱们这个家里边，就是今天比较忙，就是可能父母需要照的时候，我没有在身边，但是呢，我们随时查看手机就知道父母在这个家里睡眠的状况，几点下的床是吧？在床上的时候所有的心率，心率、呼吸率啊，翻了几次身，这都能够查得到。 嗯， 这样智能的床呢，可能随着这个就是我们这种普及来讲，现在可能它价格区间得到30000块钱左右。 嗯， 但是呢，行业里实际来讲，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还看到很多很多更贵的床垫，他们可能会卖到30万。但是说30万甚至说几十万的床垫也有，但是呢我们看到这种床垫时候，就是作为我们这种像北京市的老品牌来讲，我们对这样的价格是也是持这种迟疑态度的。 嗯， 因为确实它这有点跟这个产品的本身的这个，从这个材料本身来讲，还是从我们它这科技感程度来讲，还达不到那种样的效果，可能有些夸大的成分，可能营销做得更好一点嘛，他们可能。 当然在这里我们不包括那些比如养生保健那样的床垫，咱们搁一边哈，咱们就说日常至于正常睡眠咱们需要做的一些床垫哈。刚才您说的那个床垫呢，其实更多的是智能化了哈。 对。 但是呢像这些但愿的都不是说一种概念性的，能实实在在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带来好处，这是一个关键啊。 对，这是关键的。 因为这个床垫真的是太重要了。有人说人活着一生的1/3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 对的， 当然就是睡眠度过的。如果您没有一个舒服的床垫的话呢，真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儿哈。 是的。 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请两位给大家参谋一下哈，就是大家在选床垫的时候如何能够选到一个心仪好的床垫，适合您的床垫呢？ 用我们现在日常销售来说呢，就是我们不建议啊，不建议大家从网上直接买。 哦， 因为网上呢可能大家能看到一个非常美化的图片，但是真正这款床垫适合不适合我们个人的睡眠需求，这个是需要我们到实地 去感受 体验的，来感受的。因为可能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对软硬的这种感觉程度是不一样的。 是 啊，你躺在一个床垫上你的需求不一样。我为什么包括我们生产出来的床垫有软有偏软有硬有中硬甚至说有更硬，当然我说的比较简单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最主要根本就是我们每个人对睡眠的软硬度的需求是不一样。 嗯， 一定要亲自躺在这个床垫上来感觉一下这款面料的舒适程度，这款床垫的柔软程度是不是您最需要的。 对， 床垫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您的是最好的。 是的，是的。所以您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甚至现在也有一些新潮的一些老人们，总愿意在网上买东西。当然，有些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床垫真的不提倡啊，一定要去体验和感受。 对对，床垫这种产品呢，有别于其他的产品。 嗯， 因为床垫这种产品比较体验的东西，就是你不像买这些个，就比如买一部手机，可能说我们看完了以后它整个的演示一遍，大概我们就能够很直观的知道这部手机所有的这个性能。 嗯， 但床垫不一样，因为床垫这种产品是要直接跟你这个身体做一个很亲密的接触，才能够体现出这张床垫是否适合自己。 嗯， 所以说网上购买这类产品的时候，就像从我们这种行业内，我们不建议去从网上去购买。 嗯 嗯，另外来讲呢，这是一个就是从这种购买这个层面上来讲， 另外来讲，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这种产品就是床垫体验感比较强的时候，在选择床垫的时候，不一定是，并不是说价钱越贵的越好，也不是说越便宜的越好，真的要适合自己，要适合自己身体曲线的这种床垫。什么叫适合自己身体曲线呢？就是我们每人这种体，这个整个的脊椎的这个形状属于大 S 型。 嗯， 就是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就是这种叫万病之源始于颈椎。 嗯， 所以颈椎的对身体这种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床垫还要以这个跟体型，根据这种颈椎的这种曲线来自己去选择对腰部呀、背部啊进行有效承托的床垫，是更适合于消费者的。 嗯，就是适合您的啊，您觉得舒服的，实际上就是最好的。 对对对对， 实际上刚才主持人一开始谈到买的家里用的那款床垫是吧，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腰总是感觉空空的。 嗯， 实际上这时候呢，就是您家里的床垫从支撑到贴合度对于您的需求来说出现了问题。 哦，但是说句真心话，那个床垫谁睡上你都觉得蛮舒服的，然后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我最初的时候还觉得可以，但是越睡时间长，就是感觉那个感觉就出来了，就腰不舒服啊。所以我都觉得是不是我个体的问题？ 不是不是不是， 是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每个人对床垫睡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就像刚才郑经理 说 了一下， 对， 嗯， 为什么说我感觉老师说的也对？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床垫本身来讲，床垫有时候买回来之后，它的变量是有些时候是不是很大？ 嗯， 但人的身体机能有时候是有一定的变量的。 对， 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中国人，尤其我们国内，还很多人在崇尚一种思想，在购买床垫时候老在问，说您这床垫能不能用20年啊、30年啊？ 哦， 实际来讲，就恰恰是走入了一个误区。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我在20岁的时候，跟我40岁的时候的身体机能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对床垫产品的选择的时候也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时间的这种限制， 对，应该是有一个时间段。其实在其他的国家，一些欧美的一些国家，它一般都是就是强制性让你要换掉的。但是我们国内目前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不管我们对这种健康的意识有些时候还是稍差一点。 嗯嗯， 所以有些时候都在问他耐久性我得用多少年。实际上有我觉得是7-8年身体机能有一个大的变革的时候，你应该重新去审视自己，重新去测量，去到相关的这种行业里边去找相应的人员去了解这些东西，重新去购买，根据你现有的情况再去做一个二次选择，我觉得这样是更好的。 嗯，所以你们二位这两点都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说床垫是有体验和感受感的啊，尽量不要在网上购买。另外就是床垫呢，它是有时间和这个年限的这种限制的哈，因为你的人的身体呢，年轻、中年和老年，他身体的状况是不一样。如果真是一个床垫用10年或者20年的话，你想想，你怎么可能在每个时间段都能够适应它呢？ 对对对， 它也不可能适应你，你也不可能适应它。只有一条，换掉。 对 啊，换一个适合你当前这种身体状况。 用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两个字，叫匹配， 匹配，哎，就一定要匹配。所以呢，怎么来挑到一个好的床垫，这两点是特别重要的。 嗯， 那么接下来还有什么要注意的？ 就是注意在哪里呢？就是选购床垫的时候，第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健康比我们的这种说花了多少钱怎么去消费，我觉得更重要。首先来讲，到这个店面以后，在选择床垫的时候，一定不要用去手去摸， 哦， 或者是用那膝盖去顶，或者说呢，这种两种方式根本就体验不到这种睡眠文化的产品。 嗯， 不是说是触摸摁，说这种拿着膝盖顶一下就知道，它的这个软硬程度是否适合自己。这应该静下心来，深呼吸，换一些比较薄的衣服，不要换棉服，现在尽量不要穿棉服。 嗯， 啊，选购的时候，比如冬天去了也要脱掉去尝试，哎，这样的话能够亲身的体验到这张床垫是否适合自己。那是在哪里呢？比如对我们腰椎的承托，什么为宜呢？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的手插在我们的这个腰部的时候，它里面塞的比较满一点，而且感觉到我们对我们背部的拉伸有点小拉伸，不要太多，小拉伸。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对选择床垫的时候，就是说 抓住这几点的话呢，可能对自己的这个选材上这一块，选产品的时候呢，可能对自己的健康会有更大的帮助。 嗯，当然这更多是就是要提高那种感受体验的程度了哈。比如说我们在做工上哈，在它的工艺上，我们能不能看出点门道呢？好的和劣质 的，肯定能的。你比如说我们，其实现在随着这个时间段的发展，就是我们像我们品牌来讲呢，在做产品这一块，我们现在就是也隆重推出了很多很多这种针对于某一样的群体设计的产品。 嗯， 您比如说这个老年人，我们开发了一款床垫叫活力床垫。 嗯， 这种床垫这种品牌就是特别适合老年人，根据老年人这种生活习惯，还有他平时的这种身体这个各方面的可能会出现的不适，做了一定的这个调整。比如说还有一部分的什么儿童的床垫，像我们开发的床垫叫米奇床垫，从名字上来讲更儿童化，从色彩搭配上来讲更让儿童产生兴趣，睡眠的兴趣，同时呢对它整个里边的用材用料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根据它的年龄段，因为儿童也分几岁婴儿到儿童这个年龄段不同的时候，给它做一个产品的调整，比如里边很多的物料可以随时调整的。还有这个什么像婚庆款婚庆款这样的床垫，我们需要怎么样去调整，我们都做了一个基础的这种 就分门别类不同的人群 对 选择不同的床垫， 对对针对性比较强了，不像以往就是我们开发一款床垫说硬了大家来试了吧，就是一个硬的。 嗯， 但是现在呢可能针对性会更比原来更强了。 是的，其实听了二位的说这么多哈，我就感觉到如果你想对家人好想对自己好一点，那么就从一张舒适的床垫开始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关于床垫呢我们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来自强力床垫的两位，一位是王军涛王先生和郑瑞国郑先生。好，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日，是我们说安居生活的内容的时间。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床垫啊。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于强力床垫，一位是王军涛，王先生您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是郑瑞国，郑先生您好。 你好。 嗯，那么上半段呢，您啊两位给大家说了说这个床垫啊，怎么来挑选呀、啊？它的这个价格空间是怎么样的呀？啊，现在目前的床垫发展的趋势啊，一些新品等等，哎，做了很多的介绍，而且有些提醒的是真的非常及时，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提到这个买床垫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啊，因为网上东西是缺乏体验和感受的，甚至有时候跟它所宣传的。啊，是落差非常大，你拿到以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哈、啊，有可能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床垫呢，在挑选的时候，你不能只是说拿手杵一杵啊，啊，拿这个腿啊碰一碰啊等等的、嗯，要亲自穿一个薄薄的衣服上去，好好的躺一下。 是的，是的， 啊、对对对对， 这点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根据不同的人群啊，你身体不同的特点来选择不同的床垫啊。 对， 甚至人的一生呢，是分这个年轻啊、中年啊、老年不同的年龄阶段，他的体型啊什么都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呢，有的时候这床垫再好，该扔咱们也得扔，没办法。 对，也不一定适合了。现在。 对 对, 对。 您二十多年，您二十多岁的时候这体型，跟您50-60岁的时候肯定不一样。 不一样，对对。 啊、但是这个。床垫一般是能够最长睡多长时间？ 如果从这个产品线来讲的话，是不是我们不换它，说这东西塌不塌呀？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变化？这种概率是很低的。 对，现在工艺基本能达到，都不用都不塌什么 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刚才您说呢，也非常是有道理的，就是你到一定时间段，你真的说我在一个身体机能一个大的一个变革的一个时期的话。你像一般的我们身体变革时期，从这个到这个是这个青少年，就是说、啊、这是一就本来在儿童之间应该是一个大的变革，从这个什么这个青年到中青年，到这又是一个变革啊，这个这个青年要到这个中年啊，就有一个变革，这其实都是有一个时间段的。 是， 真的希望就是说在选的时候还要结合这个每一个段位的时候去选产品。 所以现在很多的就是比较人性化的品牌呢，他们就是有少儿的啊，有这个老年的啊，甚至有这个新婚的，这个床垫都有， 对， 是吧？所以就是比较个性化。 是的，是的。你像简单来说，就是我从26岁到36岁这10年的时间，我的体重从100斤变到了150斤， 你看一下40斤出来了。所以这个东西还真得要考虑进去啊。 对对。 要从工艺上来讲，这个床垫可能用10年20年都没事儿啊。但是从您个人的 变化来讲，确实要因人而异。 对 对 对， 嗯嗯。另外这个价格空间也是这样的。当然刚才我特别的这个赞同郑先生的话哈，咱也不追求最贵的， 对， 当然咱也不要买那个特廉价的便宜货， 对对对， 特劣质的东西哈。你像有的可能一两百块钱就一个床垫，你说那个床垫能好吗？啊，你想象都知道它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多加注意。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关于床垫的问题呢，就大家提出的哈一些内容呢，再跟大家做继续的交流。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先看第一条，说想要睡得好，选对枕头至关重要。在人的一生当中啊，睡眠大概占三分之一的时间，如果想睡一个好觉，枕头起的作用呢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呢，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枕头的选择标准呢也是不一样。那么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枕头呢？那今天我们主要说的是这个床垫啊，实际上在睡眠当中，这个枕头真的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他一般在选床选这个枕头的时候呢，就是以这个就是这个人的这个肩宽，就是肩宽为这个基点。一般的情况下，成人呢这个枕头呢都大概它的高度在12公分到13公分。那儿童呢可能要大概在7公分到9公分。它为什么这样呢？躺完了以后侧卧的时候，能够让你整个这个脊椎它成一个平行线。就这样的一个高度是最合理的，就符合他这个睡眠要求的这个。 嗯、对，而且这个枕头的质地呢，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很多 啊，原来什么就什么荞麦皮的呀， 对 啊，那么现在呢，可能有些更 有乳胶的、 乳胶的等等都， 吸棉的， 对， 3D 材料的，什么现在还要含了一部分这种加一些决明子一类的，决明子这种材料比较明目嘛， 嗯， 它可能还有一部分这种加各式各样材料的枕头也比较多，现在确实。 当然还是选一款的适合您的啊，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这都很重要。 当然还是那句话，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你像有一些看似挺好的哈，但是它那个质地用的不好，你没睡多长时间，咵一个坑就出来了。 对，是的，是的。 像有一些真的是质量非常好，睡一年两年那个枕头都不变形、啊，所以挑一定要看准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智能锁销量年均是增长超 50%， 你家换了吧。近日出炉的中国智能锁消费者分析报告，这个数据显示，虽然呢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智能锁的品牌、价格、性能等等都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有 66% 的被调查的用户都表示会在未来考虑购买的指纹锁啊，因为它方便，不用带钥匙是主因啊。这个锁啊，原来咱们真的是不是特别的重视哈、啊，但是现在呢，对于锁的要求呢，真的是越来越高。一个就是说呢，安全啊，另外呢，也确实方便， 是方便 啊。你像原来什么都带钥匙，万一你没带钥匙丢了就麻烦， 忘了怎么办？ 对，现在什么指纹呢、啊？密码啊， 对， 刷脸呢、啊？啊，等等的，啊，现在还有一种说看眼睛什么的都是可以那个 都可以 开门的哈， 是是是， 所以真都是一些智能产品，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看哈、啊， 对， 看看它的实用性是怎么样的，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夏季空调如何使用更省电？自从进入三伏天，全国的天气呢就进入了闷烧的模式。一般人呢会认为说家用电器呢不用关掉是最省电的，比如说随手关灯是个好习惯，但是对于空调来说呢却未必如此。频繁开关机器不但呢不能够省电，反而呢会耗费更多的电，而且呢会加速你家空调的老化。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床垫甲醛释放问题多多。2018年第二季度，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开展了弹簧软床垫产品的一个质量的抽查结果。这个结果发现呀、啊，说床垫最主要的问题仍旧是甲醛释放量超标。甲醛释放量是床垫安全指标中的一个主要检测项目。床垫作为与身体接触的家用用品，那么甲醛释放量超标，严重危害大人孩子的身心健康。 的确啊，这些年我们经常能听到甲醛释放量超标对人体带来危害的一些新闻报道。现在呢，随着这个我们新屋的装修，家具床垫的这种选购 经常呢有这个甲醛释放超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些小的加工作坊，他在选择原材料的时候把关不严。 嗯 啊，像我们说床垫，它这个甲醛其中有一种成分啊，是有一种来源渠道是通过床垫的面料来的。 嗯， 因为我们现在呢床垫面料主要它要需要一个印染的过程，在印染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甲醛成分啊，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床垫面料的选择好坏会决定床垫甲醛释放量是否超标。 嗯 啊，我们现在呢有些工厂它在面料的选用上以及这个面料加工工厂的这个加工工艺上就达不到标准。 嗯 啊， 选择的材料不过关。 选择材料不过关。 嗯 啊，包括你像有些床垫里面它含有棕垫的成分。棕垫呢我们目前来说经常呢会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加工标准啊，就是加工方式，就是棕垫它是用胶水粘合而成的。 嗯 啊，很多小厂家它是用化学，就是化工胶水，它达不到家居胶水的这种生产质量标准，它这种化学的标准，化学胶水的标准呢，甲醛释放量就非常超标。 嗯， 但是它的生产成本很低。 嗯， 小厂家呢，它就会压缩成本。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市场上会发现一些，比如说棕垫，啊，上就是一张棕垫就卖你200块钱、300块钱。 嗯， 为什么呀？它那里边的第一棕可能不是棕，第二那胶水达不到我们严格的这种环保标准。 嗯啊，所以它里边的这个材料啊、工艺啊，都是大有问题的。 对， 这个胶你还要分这个进口橡胶， 嗯， 还有这个不进口乳胶，还进口橡胶，还要分为这个国产橡胶，还有一其他的这些工业化的这个胶水，还要分几种呢。 嗯，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看就说作为一个品牌企业来讲，肯定都没有问题。那可能一些个这些个小的这些作坊或者小的品牌，可能是为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吧。他可能就用的这种胶水可能就要价格低廉一些的，这很正常，也目前的市场行为也是这样子的。 是的，而且像一些甲醛啊等等这些危害人们健康的一些气体的话呢，它这个散发是非常慢的哈， 非常慢非常慢。嗯，而且甲醛呢是无色无味。 对 啊，就是我们如果进到一个充满就是这屋子里边，比如甲醛超标，我们进去以后啊，可能用 几乎没什么感觉， 鼻子你是感觉不到的。 嗯， 但是你是可以通过眼睛来感觉到， 有点辣眼睛， 有点辣眼睛，有点辣眼睛。 嗯，所以这个真的要注意啊。另外，我再通过这个事情延伸一下，比如说，也许这个床垫它本身呢也还行啊，没有那么的这个不环保哈，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用以后，它会不会滋长一些细菌呢？ 肯定有这个问题。 嗯， 肯定会有。那这个问题来源于什么？你自己自身来讲，就是家居，还主要体现于什么哪里呢？就是床垫的表层， 嗯， 其内部是很难产生这种就是有害的这些个物质，还主要集中在这个表面。那怎么办呢？一般的状况下，就是家里有条件的啊，床垫比较小的，就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在阳台上晾一晾啊，一定的周期，也不用长期晾。第二种呢，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指的是大床垫。我们也可能也搬不动， 对， 弄不走。第一，平时呢勤打理以外，还最好有一个就是做一下除螨的这个过程。我们现在这市面有除螨仪， 嗯， 可以做除螨。另外来讲呢，平时呢孩子在上面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理行为，可能会造成我们床垫的表层的脏。这个时候呢，大家不要着急，这个时候也是他要尽快给它消除掉，避免他这个问题会衍生其他的这些个有害的这些物质的产生，还有比如这个成年人的一些正常的生理期的反应，可能也会造成我们床垫表层的一些个污渍，这也是未来可能会导致你床垫滋生其他有害这种物质的这一个途径，所以都把这些东西都尽量的避免。同时呢，就有些时候呢，比如儿童或者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我们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不要着急，把它放点水，放点这个什么洗涤剂放在里边，让它润色一段时间，然后呢拿这个干纸一吸出来就即可了。 嗯， 这样的话就有消毒的过程。还是尽可能的就说还勤打理吧，这是一个目前来讲唯一更好的一个办法。 嗯， 肯定说如果长期不打理它，往那一放用，肯定有一个不好的环境的话，比如潮湿 也都有可能会导致它有一个外来的就这个有毒的这些个或者有害的一些物质的侵入，会导致床垫本身就造成它床垫是达不到一种这个健康要求了。 嗯，好的，那关于床垫这方面内容呢，咱们暂且先说到这儿，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交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边的安吉快讯，说儿童家具产品的不合格率高达三成，某电商平台上有近3万家的儿童家具店铺，市场规模呢接近35亿元，约占整体家居市场份额的5%。去年的一年，仅儿童高低床就卖出了150余万张。伴随着消费升级和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国内儿童消费市场呢是迎来了发展的高峰。那么儿童家具市场隐藏巨大的潜力，但是质量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啊。因为我知道呢，这个二位不仅呢是这个有床垫啊，就是品牌有床垫，同时还有儿童的家具、儿童的床垫等等。其实做儿童的产品要更加小心，是吧？就特别严格。 是的，是的， 嗯， 因为儿童床，就是儿童家具这块吧，更多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把安全放第一位。 对， 安全放第一位。前几年呢，你像国家对于儿童的衣柜也出台过相应的标准，当时出台的标准呢，就是，一定要留透气孔。 嗯 啊，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他钻到衣柜里边玩，这时候可能在想出来的时候没力气了。但是这时候呢，如果衣柜是一种密闭的环境，这时候对孩子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是 啊， 小孩子淘气嘛，跑里边出不来了，大家也不知道，真的是麻烦。 对对对，包括这些年呢，对衣柜、对儿童床的床箱都有透气孔的要求。 嗯， 啊，同时呢，你像孩子的家具，目前呢，比如说这个书桌、床都要做圆角，因为它如果是尖锐的话，能比如说把孩子头啊磕破啊，啊，这个时候呢，国家对这块首先是安全放第一位。 是的，其实这个儿童的用品呢，它安全绝对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这种身体的健康，还是心理的健康，各方面来讲都要这个表现在首位。 是的，是的，是的，这也体现出国家对孩子的、对儿童的一种关爱。 是的，他们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啊。 是的，是的。 好了，那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两位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床垫。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那说到床垫啊，现在是市面上各种的类型的床垫真的是非常多，但是现在主流的床垫还是以这个弹簧的为主吗？ 对对对，还是以弹簧的为主。 嗯，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家居环境呢，大部分还是矮箱的，矮箱能够存放一下一部分那个家居日常用品的这个床箱体为主，所以这样它的床垫还需要一定的高度的。 嗯， 一般的情况还是弹簧垫卖的比较多一些。 嗯，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在问啊，比如说关于床垫的售后服务以及呢保质期的一些情况。 目前呢，按照国家对于家具行业的标准呢，就是床垫质保呢一般是1年，但是目前呢也有一些对于产品质量过关的企业，它对消费者的承诺呢可以做到质保3年。 嗯， 质保3年， 有这个自信啊，有担当的一些企业， 对， 他对他的产品呢是3年的这样的保质期啊， 是能做到这块呢，也是对于产品能让消费者放心。 嗯，那作为这个床垫的话，它的售后服务都包括一些什么呢？ 售后服务的话，基本上呢就是出现塌陷，甚至说有些企业可以做到免费试用。比如说试用1年之内，如果您感觉这床垫不满意，可以给您无条件退换。 哦，我这太人性化了。 是的，是的。 嗯，另外有些朋友还问哈，说一般的把这个床垫买回去以后呢，往往都会上面再铺一层，比如什么炕褥子呀，或者其他的东西再隔一下，然后呢再去睡，有必要垫东西吗？ 这块呢可能是一个消费习惯啊，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年社会的进步非常快，特别是像我们以前接触床垫啊，都是用一种，特别是我们老家就是说用炕的那种消费习惯来的， 对 吧？炕上要铺个褥子，是吧？调一下是它的软硬程度。实际上呢来说呢，目前我们床垫这个行业啊，通过厂家对于产品的不断细化，可以通过床垫加上上面的复合层， 对对对， 已经调节出一个非常舒适、非常适合您的这种软硬程度来了。 是的，是的 啊，我现在呢，基本上家里面就是床垫上面铺的床笠， 嗯， 就是一个单很薄的棉床笠，然后再铺上床品就 OK 了， 嗯， 不用再铺被褥。不用铺褥的了、啊、 我那个床虽然我不是特别满意啊，但是它也是做了一个表面啊，它特别像那个叫那个床褥子是那样的感觉啊，非常好。然后呢你直接铺一个床单，我比您还简单，直接铺一个床单就非常舒服。 像您刚才说那个床垫做那个类似小褥子啊， 对， 对于我们这行业来说呢，那叫连褥层。 连褥层。 连褥层。 连褥层。 其实它呢就是床垫的一个舒适区。 对 啊，通过这个舒适区的软硬调节来调整出您对床垫的一个软硬度的需求。 嗯、啊、好的。另外呢，现在有些年轻人啊愿意把这个床垫放在地下，这种做法可取不可取？ 放在什么位置，我觉得年轻人把这个床垫放在地上现在也没有问题。 嗯， 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床垫呢，它在做整体在设计的时候，它有它的良好的通风系统，它一般的传统的床垫一般有四个通风的这个气孔，这个时候它会保持它的床垫的干燥性，它没有问题。另外一些新型材料，比如 3D 材料、4D 材料，这些都是透气性都是非常好的材料，这样的时候在整个在制作过程当中，它这个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影响它这种透气程度， 嗯， 所以这放在地上实验不会对它这个产品本身来讲有它多大的影响。 嗯，好的。那床垫是不是特别怕潮？ 床垫是很怕潮的。 嗯， 为什么现在就是我们在，你像有一些品牌呢，就是做的就是还是比较传统化，但是现在一些大的一些品牌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它会把所有的产品的底部替换成 3D 材料，包括侧边的应用。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三种材料，就是它水都能够100%的能够冲下来，就一点的残留都没有，就透气性非常好。而且呢，在这种的情况下，还会加装一些个这种透气孔，在你睡眠过程当中翻身、转身、起卧、啊、都会对这个造成这个床垫的弹簧来回的这种伸缩，这会让这种床垫达到一种自主呼吸的这种状态，让你这床垫这种达到一个原有的这种干燥性。 嗯，好的。另外我知道这个床垫它这个薄厚啊，这是根据它工艺啊哈不同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它这个宽长啊，一般是这个规格呢是比较的单一吧，比如说1.5米的、1.8米的，现在有2米多的，是不是就这么几个规格呢？ 目前来说呢，你好比说家里大床基本是已经是1.8米、2米了， 嗯， 啊，再往一些小的双人床呢是1.5米、2米。 对 啊，比如说孩子的单人床是1.2米、2米、1米、2米，这个呢都算是常规规格。 对 啊，但是呢，随着这些年呢全屋定制的这种发展，大家对床的尺寸，特别是户型的限制吧，大家对床垫的尺寸要求也发生了变化。 嗯 啊，但是目前来说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要求。 那其实在这点上，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我想问问郑先生啊，就比如说定制床垫提倡吗？ 提倡。为什么呢？任何一个设计师设计的产品不可能适合所有的人。就怎么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可能设计了一款青年人的床垫， 嗯， 但是呢青年人也分很多种，其这款床垫可能我面临的青年人，我在设计的最初的想法是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你比如说他的身高1.75米，体重应该在65公斤到70公斤，身体体型都属于非常正常的一种状态。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会出现在这年龄段也会出现一些偏胖的人，也可能会出现偏瘦的人。 嗯， 这个时候同样的拿这张床垫，我是为这类人做这一类个群体做的这个设计，但是呢这张床垫可能就不适合这个这样的人， 满足不了个性化的 需求。这个时候呢可能就说是，哎，我们这客户来了以后，我们根据他这种体重，根据他的年龄段，